定一生与天真，注定一生家家真真。成功的门谁是输赢，我逃不开命里缠身。情有几分，爱有几分，情爱一生只不过是贪恋痴嗔。缘有几分，恨有几分，恩怨一生只不过是互相矛盾。天大地大，何处是我家？大江南北什么都不怕。天大地大，留下什么话？逃不开命里缠身，情有几分，爱有几分，情爱一生只不过是贪恋痴嗔。缘有几分，恨有几分，恩怨一生只不过是互相